有才人士要生计，犀利女人是求智慧。我们却是传定十字架的基督，我们却是传定十字架的基督。在犹太人为绊脚石，在外邦人为愚拙，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，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希利尼人，基督总为神的能力，基督总为神。